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2集，冉姐出手编程。 我就知道， 于部长笑了一声。 我去他宿舍找了三次，让他加入学生会，他都没有理我，怎么可能会主动找我？ 张相哥疑惑更重。 你主动找他三次，因为他长得好看？ 外联部主要看颜值，秦冉那颜值，张相哥觉得也不是特别难理解。 什么长得好看？我们学生会要这么好进，还是京大学生会吗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个秦冉是今年京大的新生王，高考状元，我们校长好不容易请过来的，前后都有物理系的江院长把控着，哪里会随意加社团学生会？ 这样的学生不需要靠学生会去找人脉进实验室一类的，他们只要专心搞学术，其他的博士院长或者学校都能解决。于部长之前还找过秦冉两次，后来江院长给于部长打了个电话，于部长就遗憾地放弃了。 张总，您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挂了。 于部长开口，张相哥沉默了一下。 啊，麻烦你了。 他手上还拿着一杯酒，把手机放下，这杯酒一饮而下。 怎么了？ 包厢里剩下的三人看张相哥这样，不由询问了一句。 事情不顺利？ 张相哥摇了摇头，然后把酒杯磕在桌子上。 你们知道秦小姐在京大吧？ 哎，我知道，圈子里还传着俊爷花了不少的代价。 一人开口道。这件事在六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流传，也不知道是从谁的嘴里传出来的，还说连程老爷子都有参与。 都是谣言。 张相哥看着三人扔下一句话。 秦小姐是今年的高考状元。 云锦小区，秦玲今天放假，一直在房间玩游戏，直到得到了秦冉肯定的回答，她眼睛才亮了亮。拉开门出来，秦汉秋还是坐在桌子上，那位秦叔坐在他的对面。 还没看完吗？ 秦叔拿了桌子上的一份数据，沉声开口。秦汉秋羞愧地低头。 还没有，秦叔。电脑呢？ 秦叔按了一下额头，询问。秦汉秋立马回书房，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搬过来。秦叔看了身后的中年男人一眼，中年男人拿了一个 U 盘，把里面的软件拷上去。 中秋三天，看完文件，再把这电脑上的代码整理好给我。 秦汉秋一阵头大，不过还是点头道。 是秦叔。 吩咐完，秦叔才跟中年男人一起离开。中年男人按了电梯。 秦管家，二爷没受过系统教育，现在能看得懂文件，这半个多月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。 这半个多月，秦叔给他找了不少私教，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。秦汉秋虽然人憨，但是脑子却挺灵光的。 我知道，但还不够。 秦叔眉心拧着。 这么大的家业，还有四爷跟欧阳家虎视眈眈，他扛不下来。 眼下，秦家已经早不如以前了。附庸的家族也一个接着一个去投奔欧阳家。两人走到楼下，司机已经在等了。打开后车门，秦叔坐好之后，感觉到手边有一个东西。他让司机打开后面的车灯一看，就看到了一个 U 盘。 这…… 秦叔一愣。中年男人听到秦叔的声音，也往后面看了看。 这不是给二爷的 U 盘吗？ 是今天技术部送来的半成品，跟二爷的 U 盘弄混了。 秦叔按了一下太阳穴，中年男人一愣。 那把车开回去再换回来？ 车子已经开出了云锦小区，驶到了大路上。秦叔想了想，摇头。 算了，二爷资料都不一定看得完，中秋让他放松一下吧，下次再给他。 听秦叔这么说，中年男人点点头，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车子开走。801，等秦叔他们走了，秦玲才从里面出来。秦汉秋头疼地翻着一堆文件，看到秦玲说， 哎，小林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饿了？ 不是。 秦玲摇头，他拿着手机看着秦汉秋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眼睛挺亮的。 姐姐明天中午会过来吃饭。 他说的姐姐从来只有秦冉。秦汉秋听完眼前一亮。 真的？那我明天早上要早起买菜。 他很会做饭，以前跟宁晴在一起的时候也多是他做饭，手艺不错。住在云锦小区，秦叔虽然经常说不用他做饭，但秦汉秋一直也改不掉这个毛病。 哎，小程也来的吧？ 秦汉秋再次询问。这个秦玲没问，不过想了想还是回答， 程大哥才不会不来。 哎，好。 秦汉秋脸上浮现出十分明显的笑意，然后就拿出来一个单子开始写明天的菜单，至于电脑就被他随手放在了桌子上。翌日，秦冉起得不算早，他下楼的时候程俊晨跑完连澡都洗了，也才刚吃饭。程文如双手环胸，笔直地坐在凳子上，气势很足。看到秦冉下来，他的脸色瞬间破冰。 冉冉，今天中秋节你有什么活动没？姐姐带你出去玩，晚上再带你去吃饭。 秦冉走到餐桌边坐下，拿了筷子，十分抱歉地开口。我今天要去我弟弟那里。 你弟弟？ 程温如一愣，他从来没有听秦冉提过家人，只是从陆兆颖那里听说秦冉的外婆去世了，所以一直没敢在秦冉面前提起亲戚之类的。这会儿听说他还有个弟弟，但也不好问，只是十分遗憾，面上还若无其事的。 没事，你跟弟弟好好玩。 他低头给程老爷子发了条微信，想了想，又问了秦玲的年龄跟喜好后，又让李秘书送来了一个礼物，限定版的奢侈品游戏机。这件事程俊早就知道，两人吃完了饭，在楼下跟程温如聊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就出发去云锦小区了。云锦小区不在校区周围，但地段也不错，今天过节人流量大。程俊开车开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云锦小区，车子后座还放了三个礼品袋，一个是程温如给秦玲的，两个是程俊让程金准备的。秦善看了看，没有看出来礼品袋是什么，大多也就是补品之类的。程俊把车钥匙递给了秦善，自己轻松地拎着三个袋子进了电梯。到达801的时候，秦汉秋拿了个锅铲来开门。他现在形象也有了大变化，穿着名牌衣服，因为骨相好，40岁的年纪这半个月一直没有太出门，也没有打工，脸上看不出太大的风霜，拿到外面也是能摆得出来的。 你们俩先坐，我还有两个菜啊。 他让秦玲给两人泡了茶，又去厨房噼里啪啦地做菜。程俊放下礼品袋之后就脱了外套，又将衬衫卷了几道。 看了一眼坐在桌子上的秦冉姐弟二人，他就去了厨房帮忙。在编程序，挺厉害啊。秦冉拖了一张椅子坐在秦玲身侧，他在摆弄一个半成型的程序。秦玲才刚接触这些，秦冉列给他的书单他也没有完全看完，只是略微写了一点运转代码就卡壳了。听完秦冉的夸奖，秦玲挠了挠头。 这是秦爷爷给爸爸的任务，让爸爸中秋期间完成。 他，秦冉翘着二郎腿。你确定？秦家那些人疯了吧？秦玲都搞不定，还交给秦汉秋？病急乱投医吗？秦冉手支着下巴，微微思索着，也不是没可能。能把秦汉秋从宁海镇找回来，这件事本身就挺让人难以理解的。 嗯，没错。 秦玲点头。来。秦冉伸手将电脑拿过来，话说得漫不经心的。给我。秦玲眼睛一亮，也不坐在凳子上了，从凳子上爬下来，站到秦冉身侧。秦冉拿着鼠标滑了一下，就看到了主程序的代码。这只是半成品，还需要一个引擎代码链接。秦冉想也没想的就打开编辑器，输入了一堆繁琐的代码。秦玲目不转睛地看着。 你们在干嘛呀？ 20分钟后，秦汉秋先端了一碗菜出来，看到秦冉、秦玲二人一直盯着电脑，笔记本没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但也不小，像是在打游戏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